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李德全来到八王府，谁知道府外看着冷清，里头却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因八福晋刚刚过了生日，而五廊下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，到处堆的都是下头官员们送的寿礼，和府上下家人跑借马似的，穿着单衣收拾，兀自人人冒着热汗。八阿哥胤祀请了胤堂、胤额、胤禔吃消寒酒，还有奎婿、王洪旭、阿灵阿、张德明一干子人都来了，都聚在西华厅。见李德全传过旨就要走，胤祀笑道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吓成这样，我是沾惹不得的人吗？何柱儿方才来，他还想到我这跟前伺候呢。前日万岁赏了我2坛子三合老醪，来啊，吃2杯再去。”李德全张着眼看看，胤额、胤禔宣臂扬眉，吆五喝六的正在相战，胤堂翘足而坐，含笑不语，其余的人也都满面春风，谈笑说闲话。只阿灵阿仿佛大病初愈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坐在安乐椅中发呆，阴笑道：“ 八爷想哪里去了？奴才是哪排名的人呢？敢在这里坐地吃酒，没得折了奴才的草料。”“ 算了吧你。” 印堂一手执壶，一手拿杯，喝得满面通红，笑着把李德全让进花厅，在隔扇屏风一个空桌子边斟了酒。“ 我说你要不喝，我叫14爷出来灌你啊。” 李德全这才忙吃了一大杯。胤堂笑着对15阿哥胤吾说道：“ 都快50正刻了，这会子哪里去寻张廷玉啊，你过去多劝他们几杯，我和老李说几句话。 听说二哥又要搬回玉庆宫，有这档子事儿吗？李德全一欠身， 有，奴才刚刚传了旨。 印堂命人端过两个碟子的菜，一边让李德全，一边又问：万岁没说别的，叫他批折子没有啊？李德全心里雪亮，知道他要问什么，阴笑道： 万岁没说，批折子的事是国家大事，我更不敢问。 话音刚落，十四阿哥印提趔趄着脚步过来。 是老李呀、啊，我刚刚听印额讲了个笑话，你要听不要听啊？ 奴才最爱听笑话，十四爷说了，得病儿奴才说给万岁，万岁爷也爱听着呢。 有一个人儿， 印提打了个酒嗝，给印堂、李德全各倒了一杯，三个人碰杯一饮。李德全因见印提不说话，便问： 下头呢？ 印提呵呵笑着： 下头没有了。 李德全迷瞪半日，才想到是说自己呢，不禁笑道： 哎呦，十四爷真能取笑。 话未说完，隔屏风一大群人已经是哄堂大笑。印提笑道： 嗨嗨，你下头已经割了，难道还怕上头也割了吗？没有鸡巴怕鸡巴什么，九爷问你几句话你他妈就装糊涂。 李德全哪里吃得住这家成棒啊，由不得满面陪笑。 十四爷虽是玩笑，奴才可担待不起。据奴才的小见识，太子爷复位是定必的事儿了，虽没旨意，内务府给太子送笔都是老规矩，万岁使过一次才叫二爷使，这事儿万岁没个不知道的，也没有责备。前儿江宁织造司送贡，万岁赏二爷的也是早先当太子的那些物件，一件不多，一件也不少。打冬至到今儿，隔九天万岁见一次二爷，爷们说话越来越随和亲热了。上回武丹进来请安，万岁还笑着说：调你进京虚惊一场，说胤仍要怎么样都是没影的事儿。如今朕每见胤仍一次，胸中舒快一次。狼沈军门的兵也调回了原驻地了，领土也回了热河了，还当都统。昨日玉庆宫王公公还叫人把太子的衣物帐被都拿出去晒呢，又叫修太子爷的路车，今儿就有旨命二爷进去。不是瞎子，谁还看不出个八八九九啊？ 一席话说的屏风两边的人尽皆无语，都住了酒，交换着目光。除了狼沈护翼军队奉旨回旗，领普将两级回任管带这些大事儿，其余琐碎事体虽也时有耳闻，却难得李德全说的这样周备。印提眼珠子咕噜噜转着，还想问话，李德全已经起身陪笑： 哎呀，奴才得去了，万岁歇无赏，我得伺候更衣呢。 慢一步。印堂知道这人胆小，拉拢不住，因似笑不笑地说道： 听说要叫何柱儿来八爷府当太监头，可是有的？ 啊，内务府昨儿才说，大约这两日他就过来伺候了。 印四从屏风后学过来，坐在瓷堆上舒了口气，目光悠悠地闪动着。我这里用不完的人还要太监做什么？哎，和柱儿一手好推拿，你是养心殿的头，跟万岁说一声，就留你那边使唤可成啊？何柱儿因为得罪了胤禛才开销出皇宫的，这事儿当然说不成。李德全一是被缠得有点发急，二是也真怕这个望高权重的连亲王，只好低头。 奴才尽量照办，不过 给老李拿50两黄金来。胤祀冲外吩咐了一声，我要的是你这片心，办成办不成我不在乎。3月初9，废黜了半年之久的胤禛复立为太子，一如废黜时的程序，皇帝坐乾清宫，命张廷玉击诏祭天地告太庙社稷，回来奉太子衣冠觐见皇帝。次日命皇三子胤祉、皇四子胤禛、皇五子胤祺、皇六子胤佑、皇八子胤祀、皇九子胤堂、皇十子胤娥、12子胤陶、13子胤祥、14子胤禔等人会齐玉庆宫，拜会太子，行2跪6叩首大礼。至此礼成，一场掀动清帝国整个朝局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。玉庆宫赐宴，复辟太子胤禛身自降议，挨桌劝酒。胤祉举止谦恭，坦然奉陪。胤禛恬淡自若，不卑不亢。胤祀满口君恩帝德，堂皇儒雅。胤祥、胤禔喜笑颜开，议论风生。其余阿哥或侃侃言笑，或侧耳静听，或停杯踟蹰，或矜持不语，看去是拥目和平，兄弟秦清，一堂春色。但其实人人心里有数，大家都上了擂台，不把对方打得灵魂出窍，自己便难以站脚了。宴散之后还是老章法，八阿哥是一群怒马如龙卷地而去，三阿哥、五阿哥、七阿哥、12阿哥、17阿哥又一群同去松鹤山房会文。本来应该最欢喜的胤禛不知怎的却显得有些沉郁，登着上马时心不在焉地对胤祥说， 去我府坐坐吧。 胤祥叫道，啊，每次总是我去四哥府，今儿破个例，到寒舍一叙如何呀？ 爸爸，我不敢沾惹，你府里不整顿我永世不去，三哥孟光祖的事我只在你那里提过一回，第二日二哥就知道了。你那里是贝勒府吗？是庙会，加上你新收这两个妖精，如今还不知怎么长进呢。 胤祥听了不禁一笑，他府中确实是各个阿哥派来的奸细都有啊，狮子多了不养，他早已经不理会了。胤道，哈哈，那就雍和宫去，还有笑话呢。阿兰和乔姐两个人呐，似乎也不是一条线似的，神气里头带着两相防备似的。我心想，不管你是谁的人，我都来者不拒，老子无事不可对人言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五哥那么老实的人， 还往我府里塞了个人呢。前儿我打发他背了一扇墨回五哥府，写了封信，只说了一句，叫这人把墨背回来。我就这么消遣他，明知是饵，昂然吞之，岂不也是一大快事吗？说着，目视前方，良久又叹道：“哎，养怡体居意气，真是半点不假呀！你知道，我原来呀，还想破个例儿，娶了阿兰做福晋。如今他来，我怎么瞧都不像江夏那个阿兰。前儿他递茶，我就泼了他一脸。我瞧着他想哭又陪笑那样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谁叫你这么贱呢？给人家当戏做。”胤禛听着，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，半晌才说：“世上最可怜可恶的是人呐，最可怕的也是人。”说着，因已经过了定安门，雍和宫遥遥在望，两个人便都不言语，一齐下马进府，径直往西花园去见乌丝道。刚学过西廊，便听北边马吉院里一声长嘶，两个人回头一看，狗儿坎儿都站在木栅旁，一个眯着眼，一个嬉皮笑脸往里看着。接着便听高福气喘吁吁地说：“ 尊驾，久不见面了，主子差遣，这会儿没功夫，我不下马了，改日再……”哎， 胤禛、胤祥不禁都是一怔，这高福这奴才捣什么鬼呢？正愣着，那马又是一声长嘶，仿佛痛不可忍，一阵急蹄奔跑。胤禛便问：“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？” 两个童子便忙过来请安。狗儿笑道：“ 我们在瞧高大管家驯马。” 话未说完，又听高福说：“ 老王，对不住，事儿忙，我就不下。”哎呀， 那马又是一声惨叫，扑通一声，似乎将高福颠下马来的样子。胤祥便高声叫：“ 高福，你出来！” 四爷，十三爷。 高福一头一身灰窝里滚出来似的出来，脸上一道道汗条子，打签请了安：“ 哎，爷们回来了。” 胤禛皱着眉：“ 你照镜子看看模样，还像个人不像？” 高福忙躬身道：“ 奴才在驯马。哎呀，这匹杂毛马原先骑着挺稳的，不知怎么就生出些异样的怪毛病，在路上逢熟人，只要说声事儿忙，顾不得下马，他就卧下，真能把人寒碜死。” 胤祥想着，这狗儿最爱调制狗马虫鸟，必定又是他做的手脚，想着高福的狼狈相，不禁喷的一笑。胤禛也不禁莞尔：“ 哎呀，你们个人都有自己的差事，都在这里顽皮。” 坎儿规规矩矩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狗儿见胤祥看自己，一吐舌头，拉着坎儿一溜烟走了。风晚亭只有乌丝道一个人，和胤禛、胤祥寒暄过，他靠在东边的安乐椅上，斜阳照着，似乎有点忧伤。四爷，还叫你管户部，你如今怎么打算呢？胤禛抚着刚剃过的头，没有说话。胤祥笑着说：“ 哈，大事已过，我们正好振作起来。我说，还是原来的办法，我在前头，四哥和太子爷后头坐镇，我就不信局面扭不过来。” 乌丝道目光流动， 轻咳了一声。 那是面上的章程，我想听听四爷心里怎么想的。 胤禛十指紧扣，喘了一口粗气。 我想不出什么，太子爷废而复立，把我的心都操碎了。如今户部情势也非昔比，没有施世伦，没了游明堂，老十三单枪匹马记什么事啊？何况万岁两次召见都没说重新清理亏空的事，倒说刑部的事要紧，要我多多过问。刑部原来是老八的差事，去热河前已经敞光地净的办得滴水不漏了，我们还能整治什么？所以我这心里很烦呐。 胤祥笑道：哎呀，四哥，原来为这个不欢喜啊，这回我们把乾坤都翻转了，这点子差事怕什么呀？不高兴的该是八哥他们。 吴思道沉思着：也许是这样，也许并非如此，不高兴的恐怕只有大阿哥。三阿哥一击不中，退而观战，无可无不可。八爷得大于失，有什么不高兴的？难道十三爷真的以为乾坤清而复正是四爷和您的力量吗？要这么想，您齐根就想错了。 他说话声音很低，悠悠的像从远处传来，显得又清晰又阴森。胤禛、胤祥都打了个寒颤。胤祥说道：他这次夺嫡闹得人仰马翻，灰头土脸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要是我，说不定就自杀了。猛地想起高福把马掀翻的样子，胤祥竟不自禁地咯咯笑个不停。胤禛看了一眼胤祥： 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八阿哥超越了三个阿哥，这次晋封亲王和我一样，九阿哥、十四阿哥也都升了辈了，得大于失，卓然不拗啊。前些日子我看他似乎有点颓唐，阿灵阿甚或服藤皇自尽，这几日我看又是另一番光景，就是此刻八王府还不知在谈些什么呢。 乌思道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，实在这才见得深了一层。夺嫡不成，打了八爷这一闷棍，他像是懵懂了好一阵子，如今早已清醒过来。没当上太子，只有心里更较劲儿，如今他是亲王，开府建衙，更有力量与太子抗衡了。 胤禛淡然一笑：先生也不要过于威严，无论怎样，太子毕竟重登宝座，难道还重来一次不成？ 乌思道阴沉沉地盯着窗格子：当然是这样，据我看，太子宝位比从前倾斜得多了。 刚刚胤禛复位，乌思道就下这样的断语，胤禛、胤祥不禁都抽了一口冷气，谁也没吱声。 皇上复太子位，乃是出于不得已。废太子前，他压根没想到会起这么大的波澜，更没想到八爷的势力遍布朝野，呼吸之间可以撼动大局。

国家平藩，社稷干城，我哪个党也不是。乌斯道叹道：“哎，真正的太子党已经瓦解，王善、陈家友、朱天宝这些人，其实都是正人，是万岁安排在太子跟前，规劝太子不要结党的，所以都没有受重处。四爷、十三爷，你们瞧着吧，太子登位还要结党，因为不结党无法与八爷抗衡，他要结党仍要招万岁的疑心，你们打算入他这个党不入啊？”胤禛毫不犹豫的：“我不入，我就这个性子，他现在是半个君，我尽半臣之礼，他登了级，我尽权臣之忠。”胤祥高兴的：“哈哈，对了，我就是这么想，四哥做的这叫孤臣，我就入四哥这个孤臣党。”乌思道不禁一笑，哈哈，他知道胤禛最厌的就是个党字，见他满脸不自在，您说：“十三爷，您错了，朋党害国度民，既是孤臣就不该有党，君子群而不党，这是四爷的本心，就是你，我从来也没看你是四爷党啊，你若不是任侠仗义，一心为朝廷办事，四爷早和你生分了。”一番话说的胤祥红了脸，一欠身：“我失言了，先生说的是啊。”胤禛蔚然叹道：“吴先生这话真是知心之言呐、我若结党，凭什么结不来一个四爷党啊？八阿哥那点子手段，哪一样瞒得过我呀？我办这么多年差了，位高权重，要笼络人，比他们方便十倍。”这话掺着假的，却也是事实。胤禛不但没有党，稍稍过心一点的朝臣也是没有的，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的人格和威权上。但胤祥又不同，京师中下品文武官员他结了一大批，都是在办差交往中相遇的，稍一招呼，临时就能拉起一个谁也比不上他的大党。这些胤禛、胤祥自己也意识不到，乌思道却都算计得清清楚楚，但此刻不能说破。沉默了一阵儿，乌思道问：“十三爷，昨儿八爷府的比贴士来四爷府找你，我们闲聊了一阵，他说找你要刑部的预案档，难道那些案卷底稿还在你手里不成？”胤祥笑了：“哈哈，不但刑部，就是户部档案我也都封着呢，没有我的手谕，别的阿哥一个柜子都打不开。”胤禛惊讶地问道：“户部是你独立办差，这么着也罢了，刑部是八阿哥为主，吏员怎么能听你的呢？”“八哥没办过差，他知道个屁呀！我分管着档案，他要哪一份，我叫人查哪一份给他，用完还退我。四哥知道，我爱和下头人打交道，吏目们都听我的，有他妈的那么个把，背了我去八哥那儿献殷勤，我拿鞭子抽了他，还得撵出去，谁不要饭碗脑袋呢？”说罢他抿嘴一笑。吴思道一眼不眨地打量着胤祥：“那都是些死当，你把着不松手是为了什么呢？”胤祥嬉皮笑脸的：“先生， 你的心计我早就服了，你要问为什么，我这会子就能说，死当能变活当，活当我想叫他死，他也就死了。胤禛笑着，你们这打的什么哑谜呀、啊？我听着如坠五里雾中啊。胤祥翘足而坐，这有什么难解的？比如说吧，只要我高兴，这会子就能兴风作浪，叫八哥他们如坐针毡。乌思道猛地一倾身子，眼睛猫似的放着绿油油的光，低沉沙哑地说道，十三爷真是个绝色，那条大鱼是谁呀？任伯安，何以见得呢？刑部宰白鸭，任伯安一人经办，历年共有37条人命，用银子50多万，有的来向不明，有的来自八爷的庄子，只有一笔是从户部挪借的，41000两，如今还有1000两的账没有平呢。刑部当里有2000两没有平，我不封当，条子早就抽了。八哥急着要档案，不定就是存着这块心病呢。胤禛心下不禁骇然，他再没想到，这个西天哈地的弟弟有这么深的心机，正要说话，却见坎儿带着13贝勒府的管家贾平进来，便咽住了。胤祥因问道，什么事儿啊？贾平给众人行了礼，子姑吩咐奴才请十三爷回去，连亲王府的新太监头何公公来了，在府里等着爷呢。没说什么事儿啊？小的也不太清楚，像是请爷写什么启封手谕。啊，你先去，给我换一程暖轿，我今儿身子有点发烧。胤祥带贾平出去，起身欠了个懒腰，回头笑道：“嘿，来了吧？他急我不急，启封条子那么容易写的？”胤禛目光豁的一跳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乌思道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，十三爷，一字真经，脱。待胤祥漫步踱出去，乌思道抚掌而笑，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啊，当日他进刑部，我送他一句话，学学萧何入咸阳，想不到做得如此漂亮。胤禛心中抖得席上一阵不安，阴沉着脸在房中缓缓踱着，良久问道，这件事不小啊，要不要密报太子？十三爷费了多少精神呢、啊，四爷要拱手送人。胤禛突然朝外喊了一声，狗儿呢？进来。狗儿正在廊下调鹰呢，忙进来笑道， 四爷。 胤禛又踱了两步，忽然自失的一笑，哼，皇上赐我的两只鸟铳，你把镶宝石的那只从库里取出来送十三爷府，他上回还夸这鸟铳来着，还有那把倭刀一并送去。慢着，要是他跟前有人，你就说他望到我这里的，明白吗？ 扎明白。 胤祥回到府中才知道胤堂也来了，正坐着看自己案上的字画呢，见胤祥进来，何柱儿忙迎上来请安。胤祥一头进书房，口中笑道， 哈，贾平这狗才只说何柱来了，早知九哥也屈驾来我这寒舍， 就该连四哥也叫来，我们一处吃几杯呀、啊。 印堂笑了，哎呀，老十三这字写得越发出神了，多咱有功夫给我也写一张啊。啊，我来时何柱先来的，我们是碰上的。 印祥心里打着主意，一笑作答，他原想装病，亮何柱也没胆量跟自己闹翻，印堂一来，这法子就不中用了。 九哥，四哥府里的乌斯道啊，我原想他一个残疾人，常留在雍和宫做什么呢？后来才知道，他曲儿写的妙极了，专门给四哥写曲子的。面上瞧四哥，那真是道学，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，谁知他的小妾年事，哎呀呀，唱的真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端的歌能猎食，五四天魔呀，最会降服的我看竟是四哥，我们竟都是些傻子。 印堂不禁看了何柱一眼，今天来要起封条的手谕，就怕何柱弄不过印祥，他才亲自赶来。原想印祥必定要说句啊，九哥难得一来，或者、啊、什么风吹得九哥来了之类的话，却不料印祥绝口不问来意，一进门就眉飞色舞的说什么曲子，又不好扫了他的兴致，只好耐着性子搭讪。啊，那是，十三弟、十四弟精明外露，四哥是内秀，心里伶俐着呢。哎，就是啊。 印祥越发来了兴致，命何柱坐了屋子上，叫子姑拿来两个手炉，给印堂一个，自己怀里放一个，索性长篇大论。 哎呀，我竟是个井底之蛙呀，今儿在四哥那儿算是爬出井沿看了看，那年事不但姿容绝世，口齿便捷，就才学二字也叫咱们这些须眉汉子愧不自胜啊。您在席间说起了诗韵，我说我最头疼就是近体诗，该平不能仄，该仄不能平，一个诗瞻读起来拗口不说，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呢？哎，你猜年是怎么说呀？ 他看了看皱着眉头静听的印堂， 他说，十三爷你错了，诗中尽有平仄两用的，陆放翁烧炭除菜黄，黄字就用的仄声，哎，墨折红方树，淡之近易看，这淡字却用的是平声。李山甫，皇祖不惜鹦鹉客，至公偏赏麒麟儿，嘿，这麒字偏是仄声。韩愈这岳阳楼诗，宇宙爱尔房，房字居然读作房，哎，白居易鹤令湖相公诗，人风善道路，阴雨高阁言，嘿，善字又是他娘的平声。李商隐石城诗，电冰江飘枕，连轰不引钩，自助冰去声。 印祥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信口捏造着年事小妾渊博的学识， 几乎把乌斯道闲谈论诗听来的抖落殆尽。 何柱儿是一窍不通，半句话也插不进来。印堂心里发急，一个劲儿掏表看时辰， 好容易印祥说的两嘴白沫要喝茶了，便说，哎呀，也亏了十三弟好记性啊，我今儿个 你可不能走，何柱也留下。 印祥心里暗笑，一口打断了印堂的话， 哎呀，昨晚我读了金缕杂记呀、啊、里头着实有些绝妙好词啊。哎，九哥你知道我是不养戏班子的，就抄了几首拿给阿兰和乔姐叫他们练习，哎，可今儿你们就来了。 这就是缘法，你有这个耳福。招手叫过子姑，哎，九爷难得来咱们这里一回啊，我真高兴。你叫他们弄一桌小菜，清淡些的，叫阿兰和乔姐过来，给爷们助助兴，连着何柱也沾个兴。子姑是跟从印祥最早的通房大丫头，因印祥未娶福晋，十三贝勒府的家政就由她主持，最是寡言寒语、忠诚厚重的一个女子。她一直搓着手帕在一旁伺候，似乎有点什么心事，听印祥吩咐，忙答应一声就去了。印堂无声透了一口气，哎呀，想不到十三弟还有这份情长啊。不过我和何柱来呀，可是有公事啊。 哎，不耽误你们的公事。 印祥笑嘻嘻的看着人们抬进席面，一边拽着印堂做了上手，叫何柱打横相陪，斟着酒说道：“小晌午了，就是八哥有事儿，也得后晌再说呀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呢？哎，美人香草，皆忠臣孝子之预言呐。九哥，满饮此杯。何柱，你自斟自饮啊。宋广平心如铁石，曾赴梅花；韩朝周剑迎佛骨，锋利铮然。银烛未消，金钗玉醉，何等温柔啊！即范文正先忧后乐，而碧云天一去，也说什么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呀、我就烦你和三哥、四哥、八哥这一条，终日板着脸，就似你们独秉了天地正义，占尽了孔孟之道似的。阿兰和乔姐已经进来了，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小丫头，有的怀征，有的抱鱼，正诧异的审量着印象。印象平素快人快语，豪爽不羁，却没有这么多的话，今儿怎么这么绕舌呀？正发呆呢，印象轻轻拍了拍掌，于是丝竹齐鸣，管弦高奏，两个人都是汉装，一色的葱绿水榭长裙，随月而舞，整个是翩若惊鸿。只听阿兰唱道：“露几重，幽涧涟漪愁波涌，荆树摇曳有惊风，丝万藤缠山鬼歌，莫信芳草满心静，王孙欲归须早行，休待炎日下地平。”歌声甫落，乔姐凌波舞步，夺取引杠。雾迷蒙，遮住云山第几重，空山子规往啼月，书见孤客倦单行。衣满花露须忘情，谁壮暮鼓与晨钟，青梅不解春归意，乃是王孙酒未醒。印祥酒酣耳热，鼓掌大笑：“ 如何如何啊，这词儿写的妙极是吧？” 印堂满腹心事，恍恍惚惚只听了个大概，见印祥兀自缠着劝酒，给何柱使了个眼色：“ 实在是好啊，好好好，回头我也借一本金缕曲好好看看。哎呀，不过今儿实在是没空了，这会子八哥恐怕已经去了礼部了，下来就去户部，我也得赶着去呢。” 印祥嘻嘻的笑道：“哎呀，金缕曲已是人间绝版，吴思道那里有一本，我借给你看。哎，八哥去礼部有什么事儿啊？” 印堂便看何柱，何柱忙道：“ 八爷是筹备万岁爷巡江南的事，这次费二爷又复立， 万岁身子骨大熬得受不得，要出去松泛松泛。 印祥命人指月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怪道底报说一位阿哥筹办出巡大礼呢，原来是八哥。他打了个九嗝，已有些醉意朦胧了。说到现在我还没问你们来意呢。是八哥的军令叫我去礼部帮办吗？不是。印堂见印祥借酒装迷糊，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冥顽不化的太子党，口中却笑道：刑部的档案还有户部都封了两年了，下头书吏们都说不变，得有你一个手谕，叫他们起风查阅起来也便当些。印祥满不在乎的又斟了一杯酒自饮了。是为这个呀，告诉九哥一句话，兄弟给你拍胸子，你们要查什么只管找我，要一件给十件，要十件给一件。封荡的事是太子爷的话，要起封等闲了我禀一声啊，禀一声万岁爷。说着已是玉山青颓，歪在椅中兀自口中喃喃而言，却任谁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了。印堂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，走吧。被废太子风波折腾得精疲力尽的康熙皇帝一口气松下来，决定提前到承德避暑，然后竟从山东南下第六次巡视江南。前几次南巡他的心思放在修治河道漕运上，顺便查看历情民风，接见遗老，固然也为领略江南佳丽山水六朝金粉之地的风情，但这一回则纯为休息，避开京师喧嚣波动的官场，理不完头绪的麻烦事儿。他自承德归来，心悸头晕的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有时接见大臣讲半个时辰的政务，便觉头摇手颤，心慌不安。若不是年轻时身子打熬的结实，早就累倒了。因此4月17日下旨銮驾出京，并吩咐一切礼仪从简，自带了张廷玉，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眉目缱绻中枯寂，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